講咩話？ 我話酒並唔係咁飲噶。 應該係點？ 一句說話，入酒合一。 culture 入面呢又再分多兩隻，一隻呢就叫做 Mephushal， 一隻叫 non-Mephushal。 Mephushal 呢就是要將佢 pasteurize，即是呢要加熱到發酵， 油香和你有 juicy 和 creamy 的感覺，你配個紅酒呢，即是你會覺得好像大家都夾大家盡男女美女， 起碼可以給大家下年的中秋節多個選擇咯。即是原來用甜酒配月餅 OK 的， 是很容易的，因為這四支都是白酒，事實上真的比較少人有留意白酒。 是啊，你怎麼是法國來的？那個法文就叫做酒鼻子 解翻 成 嗰啲 事啫，做 啤酒。天氣熱咧，你喺香港咧就飲 prosecco 好啲嘅，但係如果你個人唔係咁熱咧，唔係咁興嘅話咧，我就中意飲 cava 咯。因為 呢個支咧係唔會好似澳洲個支咧曬到咁窿嘅。我尋日飲嗰支澳洲係點樣嘅咧？我飲落去，我話救命啊！點解飲緊果汁同埋酒精一齊嘅混合品嚟嘅咧？ 大家估下呢支咩酒？一片晴空，喺花朵绽放嘅广阔草原，你慢慢行嗰时，远处传嚟竖琴嘅旋律，果实同埋花朵嘅形象都会飘落嚟。世界上所有漂亮嘅东西都随住旋律而出现。吓、啊，呢支系点读啊？ 我哋饮咗呢支咁甜嘅酒咧，再食呢个芝士嘅时候，个味系唔同咗。 好得意，星期三晚10:30 ，Kevin Ho、Kelvin Y 共聚会。 曼联号称全球最多球迷，不过全部都是 Glory Hunter。 曼联他号称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球队，但其实比民建联更无耻。反曼已经是我们球迷基本的良知，逢礼拜四10至11，狮子和阿淡同你一起反曼大联盟。 大家好，我是梁锦祥，你们现在听紧的是 www.r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 好，我哋翻嚟第二节，即系几耐？我哋休息咗1分钟， 差唔多啊， 两分钟， 差唔多啊。 喂，就咁嘅，咁嗰日咧，我又喺 WhatsApp 又喺 group 咧，成日俾人屌啊！你知啦，我作为 咩 group 嚟？哦，系你同你 friend 有啲慢狗啊，有嘅。咁佢就话， 你唔好同慢狗做 friend 啊，好卵烦。 屌， 真好卵烦，一同佢做 friend。即係有慢狗嗰啲 friend 好撚煩啊！真係， 唔係佢而家輸波，咁跟住就悔鳩個氣。咁其實我就好少有 group 講波噶啦，其實，因為我就從來都好少出聲嘅 group 度。咁佢又冇聽我節目嘅，咁我亦都唔會話喂你聽鳩我節目啦，我係咁 send 俾佢，哇聽啦聽啦，我明知佢哋係慢狗，我都 挑鳩佢嘅。 係啦，我都我唔中意特意挑機嘅，即係有啱咪嚟，唔啱你中意聽嘅咪聽下咯。咁你覺得喂嗰啲嘢啊戇鳩唔撚啱聽唔好聽咯。咁又挑佢嗰日就即係屌呢排輸波，你知佢哋滾啦。 咁曼聯咁戇鳩，佢又睇佢踢波。 屌咁佢本身個人戇鳩嘛，佢挑我機，咁佢就話佢話點解即係佢咁樣講？佢話你哋個節目好撚無聊。佢話呢個香港咧就多咗你幾個咁嘅無聊人，即係突然間即係發鳩我晦氣啊！佢香港就係多你啲咁幾個咁嘅無聊嘅人啦，就搞埋啲咁嘅節目。即係嚟到你點解你話你啲 咁佢都幾 mean 喎，咁講你講埋 是但啦，佢就話咁我係咪好嬲咧？我就唔係好嬲，但係我條氣唔好腳。 唔係，但係冇家教嘛，你唔好咁講嘢噶嘛。 我唔好 朋友嚟噶嘛， 有佢啦，唔緊要嘅。我哋即係嗰啲都幾撚深，即係識咗好撚耐噶啦。咁我又唔 我即係好撚熟佢講半講笑係嘛？ 唔係半講笑係認真嘅，但係我個人唔係好介意嘅。咁我自己抱咗個心態就係 冇家教。 各有即係各有評論啦，各有天地啦。我亦都唔會走入嚟挑，我亦 唔係佢話香港多咗我哋啲無聊人，跟住點 多咗我同你兩個無聊人，或者多咗我哋啲聽眾啲無聊人，就鍾意聽我哋啲咁嘅節目。點解要開個節目去屌鳩人？咁佢話點解你開個節目去屌人呢？你唔做啲更加即係佢 咁你做咩有條賓州去屌人？ 係啦，佢認為有佢認為有意義嘅嘢啦。咁佢話即係我其實好想喺個 group 度同佢即係。議論一番好撚長嘅，咁但係我就好簡單同佢講，我就話好簡單啫。我話其實你鍾意曼聯，我唔撚鍾意曼聯，咁亦都等於一樣嘢，就係我話你哋好鍾意講結，佢我啲朋友結曬婚㗎啦嘛。我話你哋好鍾意講結婚、講買樓、講生仔，我都覺得好無聊㗎。我講嚟講去嗰樓價、小朋友食奶啊、食咩奶粉啊。你老婆啊，点点点啊，我都觉得咧无聊啊。我话对于我嚟讲啊，我自己内心深处好无聊，但我唔会开口同你讲。喂，你哋成日讲结婚嗰度好捻无聊，好捻戇鸠啊呢啲嘢。咁我 即係佢哋會覺得你點解你哋要整咁無聊嘅事？我話你喺你心目中覺得無聊，但喺我心目中我唔覺得係件無聊嘅事，我覺得係件好撚有意義嘅事。亦都正如我話點解有你話鳩我，亦都話鳩埋所有反慢嘅朋友或者所有反慢嘅聽眾。喂，反慢嘅聽眾唔係好似你咁，即係由我哋不嬲講開嗰啲啦，好似你咁坐喺度啊鳩屌睇下比數，跟住喺度鳩屌輸咗波唔瞓巢。我話所有反慢嘅聽眾，喂，佢哋支持嘅程度可以上嚟買一件衫。着一件衫去着俾你睇，我哋就係有咁嘅，我哋就有咁嘅態度，我哋就係要反慢，就係有啲咁嘅嘢，呢個係我哋屬於我哋嘅態度。我唔明白點解你唔能夠接受有唔同嘅聲音咯？即係亦都有另外一個朋友亦都。 唔係，其實我打打斷先。 Okay, okay. 我咧其實就真係唔介意啲人咧唔撚中意我哋，唔中意。 我 OK 嘅 ，OK 嘅。 有乜問題啫？喂，我 OK 噶，我話唔好同啲曼聯球迷做朋友。 係係。 即真心讲讲笑咋嘛，咁杰斯啊、迪啊嗰啲黑人仲我大学个同房，嚟緊我结婚嗰个都应该做我伴郎㗎啦，都系漫迷嚟嘅。喂 ,so what? 唔撚讲波咋嘛，大家唔啱听 啱、啊、 有生活有好多共同话题系嘛、啊、但我觉得硬意就喂咁冇家教话咩香港多就系多咗我哋两个无聊人。 系啊。 系嘛即系咁你想我点你想我死咗佢先。 唔系，我即系觉得你 即系唔系，我觉得系冇家教，即系我觉得猛系呢样嘢啫。调翻转讲，我又觉得佢又冇听过， 冇。 咁你评乜评论乜嘢啫？咁我个节目我中意分析， 佢好简单咯， 即系鸠屌唔得咩？ 好简单，佢就觉得你唔应该有个节目去屌柒人咯。佢系咩心态咧？ 咁佢点解要屌柒你啊？ 我知啊， 唔系啊，唔系啊。咁我即时。即系你唔 知你得我先， 点解要屌 即系佢系嗰啲咩心态咧？ 我唔明 白，咪就系、是、即系好似而家政府嗰啲咁咯，即系我妈嗰啲咧。啊，你咁捻出去搞笑啊，掟鸡蛋咁样，即系佢哋容纳唔到一啲唔同嘅声音，冇办法容纳一啲唔同嘅声音。 我觉得唔系净系唔同声音， 唔同嘅角度， 系净系佢容纳唔到要向前走啊。 都系。 即系你个世界呢、這个世界上面永远就系咁嘅，你一日可能会撞到一百个人，即系我夸张咁讲个比例。我格言嚟嘅、你可能会觉得好捻串，好捻閪。你会见到个九啊八个咧，永远就注定平庸同注定跟主流，或者注定成世都戆鸠鸠嘅。但有两个系会成功嘅，成功唔系讲紧钱地位嗰啲，系佢会走到一条路咧，系人哋走唔到，而佢走得好好嘅， 肯愿意尝试咯。 佢愿意尝试，喂，呢、這个世界就系咁 move on 嘅啫嘛。你可以你可以选择继续去攞支蜡烛去点火、你可以唔用打火机点火，你用钻木取火。你嘅選擇，你可以唔用 WiFi， 唔用寬頻，你用 56K， 甚至乎唔上網，冇問題嘅， 係 得嘅。呢、這個世界都會繼續運行嘅。你可以繼續選擇就係以往嘅即係時代，唔食避孕丸，唔戴避孕套，照搏嘢嘅，冇問題嘅。你可以喺嗰個世界，但如果有啲人發明咗啲新嘢，例如呢、這個世界有個女人發明咗個胸圍出嚟，全世界啲而家啲女人都大波啦，改變咗呢個世界嘅生態。喂，那個世界究竟係好咗定壞咗？唔知 道， 不過但係前進咗，就係咁啦，即係。有人提出咗一啲制度或者诸如此类嘅，今日我哋可以享受紧大气电波，或者你可以同 friend 喺度吹水讲嘢， 或者 你有 无国界啦， 无国界或者甚或系你有阵时总会有不满政府嘅时候，你可以出声，咪就系以前嘅人牺牲自己去成就嘅咯。呢样嘢可能系讲紧二千年前系好遥远，二百年前系好遥远，冇人会谂到嘅。点解可以批评政府？因为嗰阵讲紧君权神授。而家讲紧就系民主自由，而家讲紧嘅就系个人有自己嘅自主性啊嘛，系咪？咁如果冇呢啲人去令到个世界有一啲新嘅尝试，未必话带领到主流啊。有一个新嘅尝试嘅时候，咁有啲乜嘢问题咧？系咪？喂，我成日都会好嬲一啲死慢狗，系对呢个世界冇理解， 系 对足球冇理解，对莫耶斯又冇理解，净系睇比数嘅。喂，头先我哋讲嗰就欧联，我肯肯定佢唔知道佢次名出线对咩球队啦。我肯肯定佢唔知道呢一个莫耶，我成日讲话莫耶斯同阿费格逊分别根本就唔知，亦都唔会去谂，系咪永远就跟住个社会？喂，其实政见唔同冇问题嘅，波见唔同都冇问题嘅。喂，但系你去话人嘅时候，你会话我哋无聊去屌鸠人嘅时候，咁你何尝唔系屌鸠人我哋咧？系咪你又冇听过就批评？我好捻憎呢啲閪人。 唔系，我就唔介意佢听定唔听嘅，只不过我觉得。你要去决定去封闭你嘅世界，你唔好即系唔喺你批判一啲你唔认知嘅嘢嘅时候咧、只不过即系只系更显得你个人嗰个视野咧系好狭窄。 點解有好多反萬嘅巴打喂鍾意聽下，有時好多唔同嘅嘢，喂可能我同你好多嘢都係鳩吹或者鳩估嘅，咁中又好，中唔中與否都唔緊要，有唔同嘅睇法，唔同嘅角度，唔同嘅意見或者唔同嘅嘢去撞到你出嚟。你點解唔願意去接受啲新嘅嘢？我成日都同你，我同你都一樣，我唔介意你批評利物浦，我唔介意你批評車路士，唔緊要㗎，你咪屌囉。你屌多啲新嘅嘢出嚟，咦我真係覺得有啲新嘅睇法喎。你唔好去封閉咗你的眼睛先啦，孤物論係反萬好唔反萬好，你哋唔好成日困住喺你哋嘅世界，然之后就觉得喂每一件事都要和理非非。佢问我即係有另外一个人即係唔系慢狗嚟嘅。佢就话咁你唔屌下先好你个节目即係礼环之曲淨係追住慢狗嚟屌。 因为我憎曼联咯，唔得。 一来第一个 point， 第二个 point 我话我对云家都好多意见。我话我对云家都好多意见。但系另一样嘢就系我系更加憎恨曼联。喂只要曼联死边个上我唔紧要㗎。 梗系冇问题啦。 敌人嘅敌人就系我嘅朋友。Why not？ 我对云家都好多意见㗎。我都同阿仙奴球迷可以讨论好多云家，我对云家唔同嘅意见，阿仙奴嘅意见。但系点解你喂你做和你非非，你咪自己花旗和你非非咯，系咪先？你觉得喂呢、這个世界系唔应该有屌人嘅声音嘅？大家都应该赞美 我冇我冇屌人啊，我赞美咁曼联咯，都话屌你老尾真系礼环节曲就系佢哋咯。喂，同埋我调翻转谂一样嘢，其实做人简单啲。想做咪去做， 系啱啱 啱，我谂咁样多做乜啫？系咪先？唔即系我觉得跟主流唔系问题嘅。不过你跟主流嘅同时咧，即系你玩紧一个全宇宙大众嘅游戏嘅，咁冇问题噶。你可以拣结婚生仔，我冇话唔结婚生仔啊，我都结婚，我都生仔啊，我都有我事业啊，我都有我自己嘅生活噶。咁只不过我觉得大家要理解一样嘢，喂，反问系唔系净系一种态度咁简单？佢反映到好多嘢嘅，你对个建制不满，你屈咗好耐，你觉得唔公道嘅，你明明嗰个就真系有黑哨嘅，明明嗰个就有既得利益集团嘅，我会指出佢，我做国王新衣嗰个细路有乜问题啊？冇问题噶嘛，系咪先？即系坦白讲，你嗰啲 friend 咧，我都听过好捻多次噶啦，我都好捻怕噶啦，好多嗰啲漫迷咧，对我哋呢个 group 唔系就系对我节目冇啦。 哦，佢有另外一个层面噶，即系除咗。佢覺得你唔應該屌萬九之外咧，佢有另外一個層面嘅，佢哋係不能夠接受太多亂啊反對嘅聲音嘅，即係佢哋都係覺得每一件事都係我哋跟住個箭嘴一路行，萬九贏咪好嘢，萬九贏好嘢，咁大家就好嘢咯，好嘢，咁啊你富碌贏一年咪你俾你贏一年咯，下年又到翻我，咁啊好嘢好嘢一路行，大家一路行咯，就唔好變，唔好有轉。呢、這个亦都反映住佢哋而家接受唔到而家呢個現況，你明唔明啊？即係佢哋去行緊，哇亂啊亂啊！乱啦，开始要改变，要变更， 真系拥抱建制咯。 我觉得系， 所以唔谂俾费格逊走咯，要费格逊翻嚟咯，屌莫耶斯咯。 系咯，即系呢个亦都系佢哋。 咁点解唔俾波比柴尔顿踢啫？ 我都系咁谂。 点解唔揾个文米婆揾阿佐治贝斯翻嚟踢？ 我系不能够接受咯。我相信即系大家反问嘅朋友都不能够接受。佢根本都唔明，佢话屌你，你抽水咩？我你咁你抽咗人哋几多水啊？唔捻使还啊！屌你，你抽咗所有。我哋呢度嘅听众几多水啊？ 啲嗰啲漫迷一贯特质都系咁噶， 唔系因为有个听众就 send 咗 PM 我哋，就话其实未有车路士同未有曼城之前咧，曼九都使咗多钱买人，高二啊嗰啲，佢又叫我哋做下功课，讲下即系佢之前使咗钱买人嗰啲，就话佢使钱嗰啲就唔捻计。我话使捻做功课咩？我话唔使做功课噶。我话佢哋双重标准就系基本功嚟噶啦，佢譬如不嬲都系咁噶啦，唔捻输得啊嘛。咁佢自己着数咗，佢梗系话自己着数啊。佢唔捻着数嗰啲，佢咪屌柒你咯。我话唔需要做功课去同佢话佢想。即係我哋喺呢度講咗之後，就大家有個共鳴，就係佢使咗錢嗰啲佢唔計，我呢啲就係人都知㗎啦，呢啲 唔係可以做一集冇問題。不過我講翻頭先就係話，好多人咧嗰啲死萬九或者唔中意呢個群組或者唔中意呢個節目嗰啲閪窿咧，佢對我哋最大嘅批評就永遠就話。屌呢班無聊嘅細路仔， 無聊細路仔啦， 幼稚咁樣嗰啲，係嘛？即係對個世界有啲貢獻啦，咁樣 之類啦，之類啦，之類啦。 我唔明㗎，好搞笑啊！即係有一啲意見嘅聲音，就會被標籤為係幼稚、無聊細路仔，或者對個世界係冇貢獻咁樣。你個 friend 發明家嚟㗎？你個 friend 係諾貝爾和平獎㗎？你个 friend 对呢個世界有咩貢獻啊？咁， 因為佢都係建制嚟㗎嘛， 係嘛？ 佢本身就係建制嘅一部分。佢嘅工作都系建制嘅一部分嚟噶， 差人嚟嘅。 哦，唔系，我唔会同差人讲嘢嘅，即系我讲个故事啦，可能扯得好远，但我觉得咧，听我哋呢个节目嗰啲听众咧，系我哋讲呢啲话题，佢哋都有共鸣嘅， 系， 同反慢都可能有啲关系嘅，因为咧，你慢迷好啦，戇鳩啊，你见到佢咁戇鳩咧，你个心好谂噶，即系我系好憎同啲贼人做朋友嘅，即系讲嘅系交心，好憎同啲贼人交心噶。嗰啲漫迷真係撚到呢，你講乜撚嘢都冇用，結果最後就唔撚講嘛，我哋 避開佢囉， 避開佢，所以你又好撚用，我有啲人係避嘅，警察我避嘅，我大學有好多同學做撚咗啲乜撚嘢，柒督柒啊，乜柒乜柒，我基本上我見到佢哋真係食積醉酒呢，我唔撚同佢講工作，唔撚同佢講社會，就係同佢講以前嘅啫， 啱， 即係我費事， 我都會有咁嘅情況， 我呢就前幾日喺工作上面就遇到單嘢，我 Facebook 寫咗，不過最後我鏟走咗，我咩事呢？就話說呢，有條撚屌。咁啊，唔系我客嚟噶，亦都唔系我老顶嚟噶，乜捻都唔系，就系、 是、又唔系同事， 总之一个狗唔捻搭白嘅贼人。咁、以前咧就系呢一个警区嘅指挥官。 我哇，好大， 好捻大啦，系咪？咁咧佢啲样咧好捻狰狞嘅。 哦，系啊，有样 睇唔起人，睇下知。我第一眼已经知佢，我第一句我就问佢：咦，你当差噶以前？我真系咁讲啊。跟住佢话唔应我，佢话诶。冇乜特别啫，以前指挥官咯咁样讲，跟住我话哦冇乜特别啊，曾伟雄我都照屌佢老母啦，我真系咁讲，我叫佢串咧，我话俾你听，我对人系与人为善嘅， okay. 但我对一啲咧系冇料扮四条，自命对个世界好多理解，双重标准 ，okay. 明明自己系既得利益，又要打压人哋嗰啲閪人咧，我系唔捻放过，就好似曼联咁样 ，OK， 我唔会放过啲捻样嘅， 系 嗰条捻屌就话说啊，佢个 friend。即係佢其中一個即係佢有一個佢係佢個客，我哋個客嘅 advisor。 嗯， 我唔知佢咩身份啦嚇。咁啊退咗休㗎啦，佢已經即係嗰個差人，好後生嘅啫。咁點解咁後生退休？我陣間話俾你聽。咁啊，同我哋同佢，因為我做法律同埋 coffee 啦，咁啊有單要做上市嘅嘢。咁啊，我哋喺度解釋，咁佢就喺度鳩噏啦，話我哋唔識做，又咧又 即係 佢以前係商業調查、罪案調查科。咁啊，第一個反應就係咁嘅。我老闆呢就 Baker McKenzie 出身嘅，做到 partner 好撚大啊，講嘅美國 headquarters， 翻、香港發展。我嗰條 team 呢就全部都係 Big Four 大行出嚟嘅，再加 FA 大行出嚟嘅，係十幾廿人呢，全部都係精英嚟嘅，即係唔敢話係呢個上來，我從來都冇呢個階級觀念去分。不過如果你講話要做 coffee 或者做呢一個嘅 legal 嘢嘅時候，我唔覺得一個咁嘅濕柴警察可以去度牙之下作。嗱，如果佢真係有料到。佢真係識嘢，佢真係識 finance、識 account、識 law 嘅，佢有料到英雄莫問出處，我會聽嘅。但佢又喺度阿芝阿祖話我哋唔識做，教我哋做。咁我拍台啦，我話阿哥，你個客啊 client 啊，阿陳總，你個客可唔可以唔好喺度出聲咧？即係如果唔係我哋合作唔到㗎啦。我話基本上佢而家係挑戰緊我哋專業，呢啲人合作唔到。話你一係叫佢出去，一係我哋走。咁样讲啦，咁跟住嗰个差人起降，因为其实我哋本来都唔想做嗰条生意啊。 Okay. 跟住佢就话：，喂，我以前商业罪案调查科嘅，我做过指挥官嘅，我话你做个缉毒，你系咪识做毒品啊？你扫黄，你系咪做鸡啊？我话你知唔知你坐喺你面前嗰啲人系咩人啊？咩经验啊？你冇喺我面前班门弄斧啦，即系嗰啲閪人咧系有样睇我俾你。 系。 最后你知唔知我点督爆佢啊？我话阿孙前指挥官。你喺08年嘅时候咧，我起咗佢底嘅即时 ，misconduct 坐咗两年监嘅。你咧如果识得避罪案，你唔会坐监。我真系咁样润佢啊。喂，我唔使俾咩，你明白？我都话好捻憎差人，好捻憎漫迷，就系咁。即系嗰啲人咧，又要威，又要自己做老大，做唔到老大咧，又要唔捻抵得你，又要睇鸠你眼眉。你咁捻劲，你咪嗌你成个环头过嚟冚鸠我墙咯，又唔敢。即係好撚閪嘅，最後你知唔知我點解最嬲係呢樣嘢？點解我會格鳩啊？你知唔知啊？你估下點解？ 好難估。 佢著撚咗件曼聯風褸啊！仆街。 咁啊，抵掉嘅啫。 係咪抵掉啊？ 抵掉。 屌佢老尾！所以我諗到點解堅尼咁嬲啦？喂，我哋講咗好撚多廢話。 都唔係廢話，大佬。 唔係堅尼呢排有啲 gap 嘢，我哋今集都要講噶啦。嗱，堅尼大家都知啦，係嘛？即係做過好多閪事。 係。 但係佢到最後係即係心意回轉。 氣暗透明， 系嘛？咁啊，鏟斷人腳，戴個隊長臂章，著個件狗皮，好撚污糟噶啦！呢個一世嘅恥辱嚟噶啦，冇問題嘅， 因为点解佢同费格逊闹翻？ 追屌。 咁啊，佢本来佢嘅我谂邪恶指数有十个苹果嘅，而家有七个啦，即系减翻三个啦。咁但系都可以接受嘅，因为佢最近真系哇好捻著弱，真系。 佢好著弱，佢就 黐捻咗线咁，我好捻中意呢啲啊！ 佢真系追住嚟屌啊！呢排即系例如佢又话。即系做个评论啦，就话曼九呢场波，即系对欧联呢场波踢捻到一督屎咁啦，就逐过嚟品评啦。另外佢又拣咗，即系佢又拣佢所谓心目中里边嘅十一个曼联嘅，即系佢觉得最捻传奇嘅球员啦，亦都冇呢、這个啊任重杰斯啦，亦都冇啊李奥费迪南啦，咁、之类咧，即系佢都系对着嚟怼嘅。佢另外亦都即系不捻停咁品评啊费格逊咧，又话费格逊。唔係一個喺佢心目中啊最撚傳奇嘅領隊啦，佢心目中最撚傳奇嘅領隊係啊森林嗰、那個 巴蘭戈洛夫， 係啦，咁就即係亦都追撚住阿費Sir係咁開鳩佢拖啊，咁阿費Sir同佢鬥開拖兩個，佢追住嚟屌啦咁樣咯，即係都佢亦都話啦，其實費格遜一路掌控住，就算退咗休之後都一路掌控住曼聯啦，喺退居幕後咁樣嘅，咁追殺佢咯，咁但係就幾精彩嘅都，佢都值得睇嘅。 我。会讲一讲啦，嗱，即系坚尼嘅近况系嘛，即系 而家做球评啊，好似我记得 佢而家系助教， 去边度助教？ 爱尔兰 ，OK， 系啦，即系最近嘅事嚟嘅。咁啊，活跃翻啦，咁样。咁其实费格逊麾下嘅坚尼咧，其实就基本上真系一个铁汉嚟。 系。 咁阿淡都讲过好多次啊，如果即系95年嘅时候唔系争输个坚尼，杜格利殊本来喺布力般谂住买佢，最后即系争个几廿磅买唔到。嘅話咧，其實曼聯嘅王朝延續唔到咁耐。其實 which is true， 因為曼聯嘅中場你喺過去嘅歷史，你要揾到即係過去廿年啦，你揾到一個比堅尼更好嘅、更硬朗嘅波 winner 嘅防中咧，係冇。 相對少， 唔係相對少，係冇啊！你數唔到一個 replacement， 你即係你諗到一個防中 都算嘅， 冇 走咗之後都 基本上係冇。咁去到一個位置就係而家上季踢得叫做好啲嘅卡維克。啱啱加盟嘅时候，因为佢着16号嘛，咁多人都话佢系新坚尼嘛，接班人之类嘛。咁如果嗰个人系冇地位嘅，你唔需要叫佢新坚尼或者接班人，系咪？即系其实亦都反映到一样嘢，坚尼 系 好，即系波系 OK 嘅，咁球品唔得啦，咁啊踢脱人脚啦，所有嘢都唔得嘅。咁不过我佢今次系第一次话翻即系05年11月嘅历史。咁啊05年嗰年咧就话说系。 我哋有讲过下啦， 系啦，曼联我谂近十年里边其中一个最閪嘅时期啦，閪到而家嘅， 好卵閪。 咁啊，车路士嘅崛起，跟住欧联仲要出埋局，嗱，所以啲人唔好屌莫耶斯，我真系要话佢平反，就系费格逊带领之下更閪嘅时期都有，莫耶斯只系打咗半季啫，唔好卵嘈。嗰一季啊，十一月 ，OK， 嗱，好奇怪嘅，即系多数转会窗就真系 一月 系嘛，或者系7、8月咁样，坚尼嘅真系11月嘅。就係俾費格遜怒炒剁鳩佢咁樣。 係。 咁啊佢講咗佢就話啊其實我呢就即係心裏好唔開心，佢覺得可以踢多幾怪咁樣。咁啊佢當時打俾阿 David Gill 啊，即係嗰陣曼聯 CEO 就話其實佢希望可以踢多幾怪咁樣。咁最後都得咁樣。咁佢話佢喊咗咁樣。咁我會諗一樣嘢嘅，即係呢個人真性情啦，係咪佢想繼續做狗，咁冇辦法，咁佢選擇，咁佢可能真係好愛呢支球隊。咁一個人恩愛成恨呢係好恐怖嘅事嚟。如果亦都會另一個人恩愛成恨呢，嗰、那個人一定係好撲街嘅。 嗯。 係咪即係政圈都見過好多啦。係咪同我行得好 close 嗰個都係啦，係咪即係嗰個人一定係做啲好閪嘅，所以會恩愛成恨。咁兩個都係閪人，唔緊要。但係佢其實對曼聯嘅批評咧係好 OK 嘅，亦都 OK， 絕對係啊！即係佢亦都講出嗰個，佢亦都講出個患處啊，踢到一篤屎咁樣，亦都 唔係佢屌費格遜嗰個都可以講啊！佢話費格遜仍然操控曼聯啊嘛， 係啊， 費格遜從來只係為自己嘛， 啱， 講咗我哋啲嘢咯， 即係講出嗰個，所以 堅尼啲咪細路仔咯，世界上咪多啲咪撚樣咯，你 send 翻俾你個 friend 啦，吳家產，咪呢啲咁嘅撚人咯，做乜要鬧費格遜啫？得个破坏系嘛？ 冇建设 ， 就算建设完之后都系破坏。 系啦，扑街嚟呢啲真系。 咁佢就即系其实都唔系净系呢一次品评，即系曼九嗰个成个状态噶啦。即系佢例如话艾瑞扬格啊，冇把握机会啊，其实亦都系讲好多系真真正正嘅事实嘅。佢又冇话好似舒米鸠咁样咧，就都维护住个球队嘅。佢就直接讲出系嗰个患处喺边度。就其實係有助曼九去改進嘅，咁但係其實你睇翻曼九嘅 球员啦或者嘅人啦都系不能够接受呢啲嘢嘅，只能够接受拥护嘅啫，批判系唔能够接受嘅。咁所以你到最后都系丧屌阿坚嚟嘅啫，都系。你都係冇得走 嘅。一樣嘢佢講到嘅沙達嗰場波，即係我哋啱啱節目開始講嘅時候咧、其實堅尼佢個批評就係話，即係你個費迪南防守嘅判斷力同埋俾對手嗰、那個即係空間咧，係基本上係覺得佢好似第一次幫曼聯上陣咁樣咁樣。咁啊，繼而佢就話阿徐陽格根本係垃圾，佢唔配效力曼聯。嗱，你睇得出嘅。OK， 我啲反曼嘅講法就會話，哇，阿徐陽格呢啲屌你啱踢曼聯啦。 啱啊，我都覺得啱。 係嘛？哇，你個費迪南呢啲咁撚後生嘅，即係又踢得好嘅，哇，防守力一流啊，啱踢曼聯。 後生 就咁講噶，佢真係為曼聯好嘅。係 啊係啊，佢真係督出個患處㗎。 佢督出患處，都講佢亦都講話莫耶斯唔係主因啊嘛，佢講球員嘅表現啊嘛，亦都講球員嘅質素啊嘛，佢都講到基本上就係球員之間。即係仍然係好似想整蠱莫耶斯咁樣嘛，佢有講噶嘛呢啲嘢，喂全部好客觀嘅，都屌。 客觀嘅，客觀嘅。 都屌， 梗係屌啦。 咁即係我哋講道理又屌，唔講道理又屌。咁啊，即係所以冇辦法，最好笑就係咁嘅，啊，即係呢個世界恩愛成恨，我都講一句，堅尼咧，即係都無功都幾有勞啊，喺曼九心目中係嘛？即係你憑乜撚嘢係嘛？話佢呢個世界多堅尼呢啲冇撚建設嘅人啫， 無聊人 係嘛？唔系我讲起我又系兴噶啦，我真系好捻憎差人，对唔住。我谂起嗰啲咧，谂住做判官嗰啲閪窿咧，你个 friend 警务处处长嚟噶，啊，你知唔知我帮嗰条捻改咗名啊？ 咩啊？ 警务处处长咯，我个真系直呼警务处长。下次你叫你个 friend 做警务处处长啦，咁捻劲，保安局局长、国安局局长， 唔系唔紧要嘅，我觉得因为点讲咧，你如果你去到好捻高级，你都你高級再有更受過更多嘅教育咧，你出嚟嗰個反差係更大。但係相對地一個老散咧，我就 O K 嘅。 我調翻轉喎， 你調翻轉啦。 老散，你又冇得分錢，都淨係鬥份人工，捉到賊又唔會有 bonus。 嗯， 都只係真係長期穩定咁樣，即係同老婆結婚生仔咁就一世戇鳩鳩，以為自己真係展超青龍白虎係嘛？即係你反而戥佢可笑可悲，所以嗱，講埋先。 好。 所以嗰啲坐到高位嗰啲記得你，我冇咁嬲㗎。所以我你見我即係我會屌柒曼聯管理層，屌柒費格遜，但我更加睇唔起嗰隻曼九。 嗯， 係有原因嘅。你冇嘢分到，係咪？你又喺度不分青紅皂白，你又喺度維護。你分到啲咩呢？你又唔係道理喎、啊。啱啱先啊，你話喂嗰扎閪窿，嗰扎球探，嗰扎咁撚樣嘅贊助商大衛基爾嗰啲，喂佢真係有錢動啊嘛、個 收到爆 係嘛？咁你哇你戇唔戇鳩啲啊大佬？ 唔係我只係想講，有時想帶出一個 message 好緊要嘅呢樣嘢就係我相信我哋巴打都會有咁嘅睇法，即係成日講，其實我都講咗好多次嘅。想帶出嘅睇法就係大家嘅眼光擴闊少少啦，睇嘅嘢用一個 wild 啲嘅眼光去睇呢個世界，或者去睇每一樣嘢啦。唔係屌就代表唔好，或者唔係我哋去有一個咁節目就代表係好多戇鳩或者唔好，或者有啲乜嘢嘅反對聲或者之類。睇多啲嘢，聽多啲嘢，你識嘅嘢好撚少㗎咋，或者我識嘅嘢真係好撚卑微㗎咋、卑微到不得了啊大佬。 我哋真係譬如嗰啲歷史嗰啲你估我真係識㗎。我睇返嚟㗎嘛，冚家鏟。 係囉，即係你好多嘢都好卑微㗎咋嘛。 你要慢慢去睇㗎嘛，唔係個個都係百科 全書。咁你點解唔可以擴闊少眼光，張開你耳朵去聽多睇多嘢，唔好咁柒啦。即係所以曼九就係咁啦，大部分嘅曼九嗰啲球迷都係咁嘅，淨係睇比數，唔撚睇比賽。唔撚睇內容，唔撚睇戰術，乜嘢都唔識，只係望住費格遜喺度打飛機，一日見到佢打飛機，成日話喎，而家叫翻佢出嚟教點點點，佢會死噶嘛，冚家鏟，佢唔會永遠永恆長失路喺度， 都 畫大 嗰 個銅像膠啊， 係啊， 佢黐撚線嘅都，你哋乜撚嘢，即係我所以我上個禮拜都講乜撚嘢叫習慣勝利，你唔好戇鳩啊，呢個也係一個過渡期，每一個球隊都係會有一個過渡期。 我就想講過渡期啦，啱啦，喂，你知唔知？我咪好耐之前問嗰條問題，有冇人答到俾我？費格遜上一任領隊係邊個啊嘛？如果佢話自己萬民，大部分都答唔 到啦。 咁啊，呢條撚樣啊 ，Ron Atkinson 即係朗艾堅信出嚟講嘢咯，係嘛？喂，即係你諗下，十年都唔出嚟講嘢嘅， 冇錯。 哇！我一提佢個名，隔咗半年就嚟啦，係嘛？佢就話啊，曼聯唔可以有所謂嘅過渡期咁樣講。咁我覺得啊，都幾撚過癮嘅，即係點解咧？其實第一呢個撚樣咧，喺費格遜喺度嘅時候冇出嚟講嘢， 係 因為冇地位啊嘛，覺得自己。依家就出嚟抽水，系嘛？喂，我话俾你听啊，各位球迷，呢个撚样啊，如果唔系85年到86年个球，佢搞得咁撚閪啊，佢挨到过圣诞啊， 就冇費教。 冇曼聯呢支歌仔唱啦，費教信本來有遞張約㗎，你知唔知啊？唔係教曼聯嘅冚包鏟。即系呢个捻样仲夠膽出嚟讲，又话曼联冇 而家出嚟抽水系嘛？ 过渡期 唔系你乜捻嘢？你呢个系乜嘢理论先？点为之冇过渡期先？我话俾你听，每一个球队都有过渡期，边个球队冇过渡期噶？ 每个人都有过渡期啦。 每一个有乜嘢系会跳过个过渡期啊？每一个人都生老病死咁，大佬唔通你同我讲，你话你唔捻会死噶？黐鸠线嘅都，即系呢样唔捻合理啊嘛！你呢样嘢我好捻讨厌就系有啲慢狗啊，或者你哋嗰啲人咧。佢揸住一啲咁嘅理論或者啲嘢，我哋係習慣性你就唔可以接受過渡期，你黐鳩線啦你，邊隊冇過渡期啊？隊隊都有啦高低。唔係你如果你接受唔到過渡期唔緊要，你冇撚睇啊，你收皮啦，你接受唔到過渡期。 咁等佢過渡期完咗你先翻嚟。 你再上嘅時候你咪又翻嚟。 你等曼聯重新嘅時候，即係曼聯可以上翻去前列位置爭標嘅時候，你咪做翻埋咯，係嘛？咁你做人有咩意思啫？喂，嗱，不過都係嗰個分析，每個禮拜都分析一次嘅。嗱，曼联今个礼拜咧就上榜首噶啦，唔系即系咁样啦，做个小结啦。曼联嘅圣诞系咪可以上榜首或者上前四咧？即系机会真系零噶啦，因为得翻两场，得翻两场啊。 系啊， 咁排第四都29分。咁你计数咁计，你赢完两场都系28，我当前面输捻晒。 你仲要继续踢到一督屎啊！ 咁所以圣诞上前四系无望噶啦，即系各位曼迷就向现实低头。咁我都估唔到就係呢四场竟然攞得两分。咁即係呢个係喜出望外，出乎意料之外，近四场英超都未赢过。今个礼拜对维拉，嗱我做人好简单嘅，与人为善，俾佢赢一场，下场再输。 但作效。 下场再输唔紧要，下场再输。即係跟住即係冇唔係问题 嘅。嗱嚟緊两场作客嘅，先对维拉再对史多都系要去 对韦斯咸， 佢主场咪再下一场先韦斯咸，第三场先韦斯咸，即系佢已经含晒捻噶啦，已经而家咁嘅情况，你仲要整多两场作客咧，佢就好头痕嘅，因为气势又冇晒噶啦，你而家仲要落翻阿肥同搭阿猪狗，不如咧，你先至可以即系有望。 嗱，我谂好简单啊 ，Kenny， 我哋谂都复杂咗。 系 呢两场波，曼联嘅目标系和，点解咧？因为呢、這个。维拉系赢过阿仙奴，只要曼联和唔系和维拉嘅话咧，咁曼联嘅排名就会高过阿仙奴啦。咁同样地，呢、這个史笃城系赢过车路士，如果曼联只需要和咧，曼联嘅排名又会高过车路士啦。咁所以曼联上榜首系有机会嘅。 呢个理论真系好棘手啊， 系咪得唔得？得唔得？和得噶啦，和就掂捻晒噶啦。咁啊，即管睇下啦。喂，你觉得呢两场赢唔赢到先？ 赢唔赢到啊？我其实觉得佢都问过，因为佢个状态咧，睇紧个跌撞啊，都系你要睇下佢出嚟学你话斋，睇下系咪玩嘢完唔完踢呢、這个亦都系佢嘅一个问题咯。 嗯， 你要睇下佢球员嘅态度咯。 嗯， 你又要睇下佢点样，啲人走出嚟嗰啲状态你睇到嘅，即系人样或者成啊。 卵样定人样？ 撚狗样啦、啊。咁你睇下佢个成个踢法或者好多嘅方面呢，你都会睇到佢嘿嘿地呢，你都系可以睇下走地囉。可以睇下即係可以睇下临场囉，我觉得。睇一睇佢临场嗰个状态或者表现啦，跟住先至买都未迟。 你有冇留意一样嘢？ 因为同埋曼九呢好重要一样嘢，讲埋一样先、就係嚟緊呢两场佢都系会让波㗎嘛。其实让波真系买得过㗎、最少让半球。基本嘅。因为佢哋都系会有个直觉，觉得屌作客我都食紧眼你啦，咁可能会让平半一啊，或者半球啊咁样，有得谂噶，其实都虽然我从来都唔赌波，但我都觉得有得谂啊，以佢嘅状态近期啊。 嗱就咁讲啦，呢两场波咧，正路嚟讲咧，曼联应该可以攞到四分到啦，我估四分系一个好大机会啦吓，我觉得佢系会嚼低呢一个嘅维拉 吓。 咁佢對史笃城應該係贏唔到嘅，係啦。咁原因呢就是、因為曉士條撚屌呢，就雖然之前就成日都俾人喺度屌佢老母啦，係咪話佢成日養分或者成啦。咁但係呢其實我覺得係時候呢反底㗎啦， 係咪 即係之前嗰啲記錄都係咁破俾人破嘛。咁今次即係呢、這個曉士贏唔到曼聯呢個魔咒，可能都可以破到嘅，我覺得就咁啊。所以，但係我覺得曼聯呢一場會失分咯。咁但係維拉呢一場，我覺得無怨念地咧，全宇宙啊，都會做俾莫耶斯贏， 係嘛？ 因為大家都會覺得莫耶斯啊喺度咧， 嗰隻球員都係昂撚鳩鳩十分鐘。嗱唔係莫雷斯問題，但係即係喂再想你俾佢贏啦，係嘛？即係 OK 嘅，我覺得呢樣嘢係包括球證會嚟料噶啦。所以呢場波我覺得曼聯會攞三分嘅。系啦， 咁讓波都買一個嘅，佢和嚟緊一路落去，我相信都會幾多和波噶啦，即係都會 keep 住多和波噶啦，佢嘅即係個 pattern 啊，都會多和波，我相信。喂，就講到呢度啦，咁我哋又介紹下新嘢啦，不如。 好啊。 即係之前我哋講過啦，我哋會錄個新嘅節目，我唔知道我哋 Brada 有冇睇啊，因為有啲 Brada 就。系咯，有啲又冇上咩架嗰度聽噶嘛，有啲就 我哋做啲對世界有貢獻嘅事啦，唔屌人啦，終於都 有啲巴打就會係喺嗰啲網，即係嗰個叫乜鳩啊？有啲 Apps 咧係全部聽網台噶嘛，佢哋揀翻反萬嘅節目嚟聽噶嘛， 哦，有咁噶？ 有噶有噶有噶，係嘛？咁樣佢哋就未必會走咗上去 Vega 個網站度睇咯。 哦，所以就見唔到有新節目， 見唔到新節目咯。 咁個新節目係乜撚嘢咧？係咪又係我哋兩個咧？ 新節目唔係淨係我哋兩個嘅，但係我哋你知我同你成日都嚇佔咗啲時間嚟鳩吹其他嘢噶嘛。咁我哋有見及此，我哋之前講過就話，不如開個新嘅，我哋又講下其他嘢啦。尤其有好多。濕星星啊，林沈沈嘅嘢有其他嘢講嘅，咁我哋錄咗新嘅節目叫23、30、40，咁其實就係講個20歲、30歲、40歲咁樣啦，就唔同 generation 去睇唔同嘅事物或者事情啦，唔同嘅嘢啦。濕星星咁其實乜嘢都講下嘅。 嗱，我哋其實已經錄咗好多集噶啦，嗱，例如講啲咩咧，出咗街嘅又講我係屋村仔啦， 屋村仔，哇，呢個真 係回顧歷史，一個40歲嘅人、30歲嘅人同20歲嘅人分別都住過屋村，咁當其時一啲回憶啊，原來都有共鳴嘅咁樣， 好多共鳴。 係啦，咁今集咧就前日上咗架嘅咧就講卡拉 OK， 卡拉 OK， 好似九唔搭八咁樣，但係有冇啲咩賣點咧？ 咁賣點啊，其實呢集本身諗住叫埋你嘅，咁你又你老人家又忙啊，前嗰排咁唔得閒。咁就有其他主持即係幫手啦，都好精彩嘅。咁就我 其實我哋唔係淨我嘅呢、這個節目，好撚多人 嘅。 你諗下，我啦、你啦、九叔啦、萬九嘅琴妹啦、京一啦、Eugene 啦，遲啲仲有張錦晴啦、 張 Sir 都有啦， 係嘛？即係傑斯仔啦。其實總之成個台都出撚曬嚟， 雜亂啦。因為其實我哋講嗰個話題係 摩哈薩特， 我哋講嗰個話題係幾世界性嘅，咩都讲嘅，可能有啲屋村我哋又讲啦，咁上一集我哋今啱啱呢个礼拜呢集讲卡拉 OK 啦，即係其实 之后讲夜总会啦， 之后讲夜总会啦， 80年代啦， 80年代又有 AV 啦， 跟住圣诞节又有啦， 网交啦 、咁咩都有 渣春代啦， 渣春代都可能会讲， 时时都会讲，得意嘅人都会讲， 开心多嘅，开心多 系啦，唔系即系 轻松， 即系都会有啲渗嗰啲咁嘅嘢噶啦。我都谂过噶啦，即系呢个节目有少少似嗰啲咩 Big Boys 级嗰啲咯，乜捻都 CCTV 含捻啊，叫佢 系咯， 咁就系咯，你可以讲系类似一啲咁样嘅轻松松、开开心心嘅节目嘅，咁就开几个人嘅，因为 feedback 第一集 feedback 屋村仔就大家都觉得系正，直情系正嘅，即系 我哋脚打飞机， 船你话打飞机唔紧要。你 download 你去揿嗰度听下先，听下先，你唔好话打飞机住，你自己试下听先，系真系 OK 嘅。第二集卡拉 OK 就讲下唔同，即系卡拉 OK 你知而家已经冇咗啦嘛，就已经系几乎消失。你而家就算系80、90、70，你都少话哇，我哋去卡拉 OK 呢个礼拜就真系少啦。咁点解会少咧？我哋又吹下水，哇，以前卡拉 OK 点啊？而家卡拉 OK 点啊？咁进而。去到唔知點解講個淫 K 後尾離曬譜嘅啫，明明係講咗正 K 嘅，講過啊，即係講下卡拉 OK 發展啊，咩參加新秀啊咁樣，突然之間去咗又有啲淫蕩嘅內容嘅，唔知點解。我啲節目成日講我都梗有啲淫嘢喎， 好啦淫，好啦，馬仔嘛，馬佬嘛，冇辦法。 唔係有阿琴妹嘅都，琴妹係等等嘅， 琴妹仔嚟啊嘛。 咁啊，佢都係馬佬嚟嘅。咁啊，大家支持下呢個節目應該 OK， 我相信你哋都啱聽，因為冇乜立場性嘅。冇立場嘅，即係冇咩一個好顯著嘅立場係，哇！我哋要話啲乜嘢啊，講啲乜嘢，大家freestyle， 大家去困嘅。 揾集講差佬啊，要。我仲有 咧，差佬冇咩好講。 我真係好撚憎差人，點解？好撚 低能。 好啊，咁啊，節目時間 嚟到呢度先啦。 咁啊，即管睇下我個預測準唔準啦。曼聯今個禮拜俾佢贏一場， 你贏我啊和啊，咁就係啦，下個禮拜啦，下個禮拜四啦，你冇問題噶嘛。 冇， 我都冇問題噶嘛，我哋都冇問題。咁啊，睇下冇嘉賓啦，下個禮拜我哋 有 咩嘉賓？ 有一個重量級嘉賓， 邊個？ 下集話你聽。拜拜， 拜拜。 大家好，我係 Kevin Ho， 你而家聽緊嘅係 www.magazine.com.hk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嘅網絡媒體。